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源。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即系交代翻声先。咁啊，咁啊，阿土伯唔喺度嘅。咁啊，今日土伯咧就琴日同佢录咗嘅。咁啊，即系今日晏昼嘅时候就出咗街嘅。咁啊，琴日就系同佢录两集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同佢讲啦，喂。都唔需要錄咁多，我哋留翻兩節啦。咁就係今日落，點解啦？咁啊，因為喂大佬，即係你估貿易戰喎、貿易戰嘅話，其實唔係個個都估到嘅喎，係咪先？ 冇辦法估嘅本身呢樣嘢。 而事實上啊，即係呢一個貿易戰，佢又估錯咗，係嘛？佢覺得即係話九成傾得掂嘅，係咪？ 永遠都係嗰句 end game 呢一樣嘢咧。是非常之容易嘅，但系争在 end game 嗰个结果系乜嘢嘅啫？ 系， 即系个状况系等于阿鲁迅喺度讲啊嘛，喂个即系个细路仔拜八日宴，咁个个都祝佢咩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学业进步嗰啲咁嘅嘢，咁鲁迅就唯独是会讲嘅，呢个细路会死嘅，个状况一模一样嘅啫嘛，而家土伯个玩法系， 唔系即系唔系阿土伯就系咁样，佢系一个生意人。即係以生意人，即係其實今次咧，如果你估中美貿易戰咧，其實最容易攋嘢啦，最容易估錯啦，就係生意人。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就你用一個理性嘅利益計算啊嘛，理性嘅大家都係生意，都係想做生意啫，都係想丟啫，係咪？嗱，呢個係傳統嘅觀念，但係問題咧，特朗普唔同喎，佢一個咧就其實係佢一個咧唔同層次嘅生意人，唔同層次嘅生意人咧。 其實呢啲咁樣嘅利益計算同埋呢啲咁樣嘅叫做係即係心戰啊、bargaining 啊，其實呢啲係睇通曬。嗱，呢啲咁樣嘅另一個層次嘅生意，最憎人哋咧，就嘅叫做係算 Q 準，最憎俾人算 Q 準咗。即係大佬，就係、是、我講一個即係比喻俾你，好簡單。喂，屌！即係你最撲街嘅老細係點樣啦？我請人翻到嚟，我知你有老婆，我知你有仔女，你唔會咁容易飛我起我飛腳噶。 最緊要 咁，所以咧， 工人鬧 我就係、是、嗱 ，OT 每日咧，屌你都要七八點走都算啦。我仲要每個朝頭早早十五分鐘翻嚟幫我買咖啡，又要幫我做呢樣做嗰樣。哇！即係嗰啲乜鬼嘢，我即係佢連家事都可能叫你做埋。點解會咁樣做啊？因為算 Q 盡咗你啊嘛，你唔敢走嘛。而老共最撲街嘅樣嘢咧，就係、是、自以為算 Q 盡人咧，然之後係咁撈爛腳啊嘛。即係而好明顯而家嘅情況就係、是，即係特朗普今次呢個禮拜都係咁講啦。佢唔知喺呢啲共和黨嘅集會都係講，喂話佢 break the deal 啦，係嘛？喂，確實喎、啊。其實你見到即係呢幾個禮拜咧，即係已經係好少人去講呢、這個即係貿易戰啦。咁其實都好低調啦。咁低調嘅原因就係其實見到其實根本上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其實美國係不斷咁讓步。即係美國從來嗰個要求係幾樣嘢啫，一個口號講完，三零兩停一允許，三零係咩咧？就係、是、關税啦、非關税啦、非關税壁壘啦，同埋呢一個叫做係零國家補貼啦，兩停又偷又搶，一允許就係俾你咧就全資擁有自己嘅公司喺自己中國。咁好啦，三零關税啲算啦，講咗啦。呢、這個咁樣嘅非關税貿易壁壘呢啲有排搞，呢、這個即係結構性問題。你話嗰個產業嗰個產業補貼嘅問題，其實喺四月中嘅時候，路透社已經踢爆咗你，原來你係放棄咗呢樣嘢嘅。咁點解？都大家都明白嘅，因為其實即係始終即係共產黨都係主宰住大陸嘅經濟啦。因為佢自己本身你喂大佬，你嗰個年六點幾嘅 GDP， 你點樣嚟？因為你自己有個增長指標，你話做十對鞋就十對鞋，五萬對鞋就五萬對鞋，係嘛？你係為咗達到個目標，然之後就屌係唔夠係都喺度生產，你一定得㗎。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要自己削減呢啲產業補貼嘅時候，咁佢就冇嗰個經濟上面嘅壟斷能力㗎喇。而共產黨好簡單，佢嘅政治能力邊度嚟㗎？佢嘅政治權力邊度嚟？咪就係經濟能力咋嘛，就係、是、咁簡單。即係如果你叫佢削減產業補貼嘅話，喂，叫佢廢武功自閹喎、啊，呢、這個真係叫做係係呢一個叫與虎謀皮喎、啊。咁梗係好難啦、 啊！最重要係個國家補貼呢一樣嘢咧，你見到其實係伸延緊落嚟香港啊嘛。近排香港唔係話金管局就發行呢一個嘅虛擬銀行 virtual bank 嘅嗰個牌照，你數下嗰八條友攞到嘅全部係啲咩嚟嘅？中資行，喂。其實你政府每發一個新嘅牌照，對於金融業或者對於任何一個行業嚟講，都是一個新嘅揾緊機會嚟嘅。以前香港政府食四方飯，喂，你好話唔好聽，你唔係淨得匯豐渣打食曬㗎，係咪先？喂，本地華資東亞都應該有份啩。喂，跟住你再講落去，喂，以前我哋成日聽到嘛，摩根斯坦利、J P Morgan 啊嘛，喂，即係。你發現喂嗰啲我哋以前成日聽到嘅外資行，而今時今日任何一個新嘅金融FinTech 或者其他嘢係唔見曬佢哋喎，喺香港反而出現咗咩小米啊、VLE 啊， 點解你越嚟越深圳化咯？冚家產好啦，跟住啦，你嚟產業補貼算啦，屌真係你如果你冇咁多國企嘅話， 係當你伸延緊落嚟喺香港嘅時候，就更加係準備 break the deal 咧，即刻 break 喺香港嘅 deal 啊！即係佢根本上就唔諗住國退民進啊嘛，佢冇咁樣嘅準備啦，係咪？ 唔係 咁好啦，係啦， 係因為佢嗰個外匯枯竭咁。所以佢要喺香港嗰度進行第二階段嘅掠奪， 係啦， 國進民退在香港。 咁跟住啦，跟住你話講又偷又搶嘅問題啦，偷搶嘅問題咧，其實咧偷嘅問題咧，上個禮拜都鬆咗手，因為話換到你嗰個叫做係雲計算嘅業務係嘛，俾即係呢個美國嘅公司咧，就其實係全資去即係唔使咁樣合資去搞呢一個雲計算咁樣樣，咁。其實剩翻落嚟就係搶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叫做係強制技術轉移啦。強制技術轉移其實原本劉學 点头嘅，但系呢样嘢咧，去到最后关头，习近平啦，咁唔系讲，即系其实我头即系之前嘅第二节都讲咗，其实就系、是。就是、根本就是他自己撕毀了合約嘛，就是七個章節，個個章節都說不立法，不立法是最戇鳩的。大佬，哪有人，即你立法呢這件事呢，其實真的純粹是形式來的啫。如果你立法你都可以過到美國佬關的話呢，那其實就等於讓了你啦，是吧？因為最後尾是黨話事嘛，你沒有法治嘛，沒有司法獨立嘛，在大陸是。那屌，現在連你這件事你都不肯讓。那最後尾呢，其實呢去到昨日啦，就呢個劉鶴就到咗美國啦。咁劉鶴其實根本上昨日到美國呢，其實得24個鐘頭就去即係挽回嘅敗局嘅啫。咁環球時報就話呢個鴻門宴喎，咁樣。咁而家呢就見到就劉鶴雖然就代表呢個習近平就送咗一封 beautiful letter 就俾習近平。唔係就俾呢個特朗普。咁特朗普呢就話即係收到呢封信之後呢，咁好可能會打電話俾呢一個習近平啦。咁啊，據頭先彭博咧嘅即時新聞就講啦，原來咧最後屘係冇打到電話嘅，而就算係琴日第一日嘅會議啦，開咗45分鐘嘅啫，而45分鐘裏邊咧係冇進展咁滯嘅，即係話阿劉鶴今次去美國咧，即係連讓步都唔肯讓，即係我諗，如果你冇進展嘅話，即係話就算係之前傾好嗰啲嘢，都唔肯去回復翻之前嘅狀態啦。你知道特朗普就係咁噶啦。佢就係周星馳嘅 fans 嚟㗎嘛。佢第一佢係呢個食神同埋呢個整蠱專家嘅混合體嚟㗎。 但其實我哋睇成個貿易戰，我哋唔係應該係即係淨係睇劉鶴啊、侵侵或者萊特希澤佢哋幾個人之間嘅互動，我哋係甚至要睇埋成個太平洋之間嗰個運動係點樣㗎嘛。 咁呢個就逐步嚟啦。咁起碼就係、是、如果你話講琴日嘅互動意識到今日啦，咁其實呢就硬中有怨嘅，所謂硬中有怨嘅意思咧，雖然話而家就係加咗關税咁樣樣，加咗嗰個叫做係10% 就加到20%，但如果你走咗貨嗰啲啦，之前喺個海嗰度漂嗰啲啦，嗰啲貨啦，咁就係唔當係嘅，咁好似就係即係俾一個月嘅時間你啦。其實你如果你一個月之後走貨嘅話，就嗰度先至係計25%，好似或者而家先至係去離港嘅。 今日落單嗰啲啦， 唔係今日落單係離港啊！落單你嗰個生產期都要時間啫嘛，大佬啊，即係你 shipment 啊，你 shipment day 如果係而家嗰啲咧，咁就要加啦。其實就係、是。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呢，你而家即刻要落單嘅呢，重新考慮啦。咁我已經聽到好多消息，就係話啊，原本呢諗住係俾佢大陸嗰啲單呢就全部要調走啦，啲單就係、是。咁呢個已經大鑊啦。咁習近平威呀嘛，之前見到 PMI 嘅數據呀，重上50啊，即係嗰啲生產指數啊，嗰啲數據靚仔啊，以為自己呢就逃過危險期啊，就覺得自己有底氣啊，就係反口嘛。而家咪死俾你睇囉，而家咪就係、是。 佢究竟知唔知道自己製造出嚟嗰堆數據有幾多係吹水 的？就係囉，呢啲咪自欺欺人囉。即係呢啲嘢呢本身攞 Q 嚟呃人嘅，呃下啦，即係自己就送 Q 埋。即係呢啲就係、是、即係呢啲真係傻閪嘛。是不是呢啲真係傻閪嚟㗎大佬。同埋就係话嗱。 即係咁讲，佢拳斗好叻，但问题是真真正正搞 定。未必係好，未必係佢好叻。 唔係呀，即係我讲緊就係话佢知道自己长处喺边一度。咁但问题呢，佢未睇到佢短处，就係佢根本就唔知道呢啲咁实际技术操作嘅嘢。咁结果呢，佢就係攞啲假嘅嘢，即係做评估，就諗住走，即係将来即係走數將會成功嘅時候，而家咪俾人反將一軍嗰個狀況係。 嗯，咁係啊，咁而家特朗普就同你講啦，我唔急、啊，你就算你而家你留學嚟到我都唔急、啊，因為咧就好簡單，如果咧你同人傾 deal， 你突然間反口嘅話咧，喂一定要俾啲顏色你睇喎、啊，大佬啊，喂你其實喂你同特朗普 deal 咗成年啦、啊，呢、這個教訓你都仲係唔識去吸收嘅，喂你舊年啊。其实同样五月嘅咋，阿刘鹤原本咧帮你倾到翻嚟啊，嗰阵时嘅目标系点样咧？系单纯地要求你嗰个贸易逆差系减2000亿嘅啫。嗰阵时你反台，去到而家都俾一个啦，叫所谓啦，即系其实系好松散嘅啲协议绑住你，你又反台。喂，大佬，喂，你一年里边你掟烂咗几多人饭碗啊？旧年就系旧年，就系单单上半年啫嘛。嗰陣時咩網易啊？呢、這、一個大陸嘅網媒就係話係冇係508萬間廠執咗粒啊嘛！ 係佔咗大陸嘅六分一噶，咁大嘅規模噶，其實係幾 Q 咁大鑊啊！ 大陸自己嗰啲廠其實都一早已經外流曬噶啦，去曬南亞噶啦。 係啊，咁你而家仲有嗰啲即係地方債嘅問題啦。咁地方債而家聽講就係話喺大陸啦，就係、是、cheap 到賤到啦，係$100都可以入場噶嘛，即係可以即係係散成咁樣噶嘛。 其實唔止㗎、啊，你見到琴日金管局佢自己都有公布啦，即係1000億嘅呢個中央央行票據啊嘛，90日數期啊嘛。 嗯， 喂，亦即係話喂大陸係開始拖緊香港數㗎，即係走到嗰個狀況係。 嗯，咁係咪話即係如果金管局買大陸嘅即係資產嘅？即係你買 兑唔返美金囉， 人民幣咁呢個真係大鑊呀。咁而家仲有大陸嘅其實如果你話係兑美元嘅話，亦都係唔容易啦，好困難啦，其實都係 冇㗎，已經好多視頻即係大陸嗰啲嘅YouTube video 走出嚟㗎嘛，話你諗住走去兑返千零二千蚊美金走去旅行嘅話，大陸係用盡方法話俾你聽唔得㗎嘛。咁大問題，你要帶人民幣出去嘅話，例如你要落嚟香港嘅話，就要$100,000以內啊嘛。 係啊， 咁其實好煩嘅呢一樣嘢。 咁、啊、好啦，咁就原本就呢一、這個琴日啦，呢、這、一個新華社就話要反制啦，係嘛？反制意思又係一句口號啦，係嘛？我哋唔想打㗎。不想打，不怕打，必要时呢就不得不打咁样。 你知唔知道其实呢一样嘢唔系回应贸易战，系、因为台湾准系直头佢立咗一个台湾嘅保护法，就话有常驻武官，即系公开承认自己有常驻武官。 你讲嗰、 那 个啦，你讲个台湾问题咧，讲、那个我哋即系之后讲嘅，呢、這个都关事啊。因为咧，即系你話特朗普係難計算或者係難猜度啦，因為你就覺得佢未必係咁大膽啦，係嘛？即係未必咁揸大膽猜，但係而家話俾你聽，就係佢咧係會 honor 自己嘅承諾嘅。咁但係同時間咧，亦另外一個人亦都好難估啊，就係、是、習近平。即係習近平之蠢咧，係呢個超乎常人所預測嘅呢樣嘢係。即係你冇可能喂大佬，喂你經歷咗一年嘅教訓，你竟然犯翻舊年同樣嘅錯誤，你而家。南華早報就話你要一力承擔，其實呢句說話呢佢寫出嚟呢其實對佢好大打擊，其實本身就係、是。係咪喂大佬個個就睇喂你點樣承擔，而家係你點樣承擔話俾你聽。嗱之前有嗰啲即係叫做係老領導啦，係咪最先就江澤民走出嚟蒲頭啦，跟住有曾慶紅啦，咁然之後就上個禮拜有吳儀啦，而去到今日呢就連呢一個温家寶都出埋嚟亮相，有埋片睇，即係我見到係。咁好啦，呢啲咁樣嘅前任嘅領導人點解爭相亮相啦？咁當然就好多估計就係話啊，即係不滿而家嘅習近平，咁就咧對佢造成一個壓力啦。嗱，大家睇下呢段片啦，係嘛？即係可以睇下呢段片嘅。哇，幾犀利啊！四川綿竹啊！好似越军咁样嘅，即系呢个手势系 绵竹，当年邓艾杀诸葛尖嘅地方嚟嘅， 系嘛？喂，你叫佢几受欢迎啊？系嘛？佢有冇染发啊？好似染翻 少少啦，之前白晒噶嘛， 而家都白系嘛？咁但系即系佢都出翻嚟，咁大陆当然有权斗压力啦。咁但系你都系物先富而后重身噶。如果你呢、這个咁嘅杂种唔系咁蠢閪嘅话，点会即系有人出嚟挑战你呢？喂，大佬，你成日叫人哋又搞咩学习强国 app， 跟住又讲个创齐意识，但你蠢 Q 成咁，我点样学你嘢啊？呢个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乜 Q 嘢嚟啊？喂，你讲嚟讲去，你咪系炒冷饭？你对住台湾，你又话喺度 sell 埋一国两制，但你一国两制呢就左呕右呕，搞到呢就又走样又变形，然之后再同人喺度 sell 一国两制，咁好啦。即係當然啦，美國佬就當然會覺得即係嗱，其實習近平一樣嘢啫，即係佢同金正恩即係獨裁者有個共通點就係、是、啦，經濟嗰個表現咧如何咧，其實呢個唔係重要，都重要，因為呢個關乎到自己執政嗰個正當性啊嘛 ，legitimacy 啊嘛。 咁但係呢個唔係最要命，最要命嘅就係政黨嘅，即係嗰個存續問題嘛，即係亡唔亡黨嘅問題。 唔係啊， 只要唔亡黨就乜都唔係問題嚟㗎啦。 但係你要睇清楚，即係金正恩嗰啲就真正係喺血肉裏面走出嚟嗰一啲，咁佢嗰個狀況咪自然。成個黨嗰個存續可以同經濟表現無關咯，但問題你共產黨1949年攞咗政權之後，跟住係去到1979年咩四個現代化、講改革開放開始，係將成個政權，既然係佢意識形態真空嘅話，咁佢哋就係將佢哋嘅黨嘅嗰個存續問題就同埋佢哋嘅經濟表現掛鈎啊嘛。头嗰30年，头嗰40年，系因为中国有大量嘅人口红利，所以先至有高速增长。所以即使八九年六四事件搞咁大坛嘢，成个共产党都仍然喺中国人心入边好，即系个地位好高嘅原因，就系因为个经济仍然系高速增长啊嘛。 啊 咁但問題去到而家今時今日，習近平其實係由佢啱啱開始上台就踢走咗李克強嗰啲咁樣嘅咩克強經濟學，然後走去同你玩咩新常態，講咩經濟中出發中等速度發展。喂，你即亦即係話，其實習近平本身係預示咗喺呢一個經濟增長放緩嘅狀況底下，應該要點樣做？咁佢嗰個諗法咪就本身咪就一帶一路囉，輸出呢一個嘅係啦，剩餘產能，然後換取外匯，或者換取其他嘅資源喺度繼續維持中國而家嘅嗰個生活水平㗎嘛。但後來慢慢發現，喂，佢喺海路上面嘅挑戰，原來係挑戰緊美國佬嘅霸權，陸路其實係喐緊我普京嘅後門，咁佢可以點樣啫？而家咪逐步縮咯，縮到去到一個狀況，就係、是，喂，佢既然冇任何表現，但係要維持強勢，佢可以點樣做？欺壓香港，但問題香港係食緊四方飯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当佢去到，喂，你佢发现佢去即係头先你讲咁多细节，就係同 Donald Trump 喺度丢嚟丢去，都发现攞唔到一个突破点，嗰陣时咪逐步收緊香港去到宣传囉。 个情况呢，即係習近平係越嚟越似董卓啊。佢即係佢話一個人負責之後啦，你見到呢個禮拜其實喺度做咩啊？留學咁樣開會啦，咁佢早兩日啦，又係喺度搞呢個公安，即係喺度開呢啲公安會議啦，就係話又係做好呢啲咁嘅維穩啊、維權啊，即係搞好兩者嘅關係，講埋啲阿媽係女人嘅廢話，即係總之個 message 好簡單，就係、是、搞好維權，就搞好維穩。咁董卓點？喂，你見咩董卓啊？即係死之前呢，其實係好 Q 驚，因為得罪好撚多人，因為佢自己搞個皇宮圍城㗎嘛，係咪？ 係啊， 係啊，屌你好 Q 驚人哋。唔係 啊，佢係另外喺長安城出面就再起多個微城出嚟。 係啦， 有啲咩事就閃過去嗰度匿埋。 咁最後尾呢，即係佢都估唔到啦，係咪？即係都估唔到呢一個 被 阿呂布宇，即係呢一個 黃允 骨仔啦，係咪？黃允啦，係咪？咁佢係中咗呢一個即係咁衰鹹濕啦，因為即係邊個嘛，阿黃允就即係搵阿貂蟬入去嘛，係咪 離間咗 所謂兩父子，係咪？ 而家個狀況都一模一樣㗎咋嘛。喂，其實你見到不斷咁樣，即係 Donald Trump 不斷咁樣丟， 咁 就嚟成功， 仲有仲有董卓啦，即係如果佢拆咗嘅話呢，佢會亂鳩搵人出氣喎，真係，係咪？咁搵香港出氣囉，係咪？或者搵台灣去搞。喂，嗱，即係佢好簡單啫，佢關心咩啦？嗱，經濟撲街啦，咁自然會有人挑戰佢啦。咁如果黨內有人挑戰佢嘅話，咁佢就要即係嗱呢一個口黑學嘅嗰樣嘢，就係搞呢一個咧所謂保鑊法啊嘛。我呢邊有窿，咁我咪整大啲窿咯，係嘛？我要打台灣咯。咁所以點解嗱？我覺得而家美國佬算到嘅， 而家會咁積極咁樣去玩一啲咧美男啊，即係佢呢個禮拜又係啦，又整兩隻驅逐男啊，又玩呢個台海啦。咁同時間咧，呢個台灣再保證法啦。咁台灣再保證法，你頭先講咗啦，即係有啲高級嘅武官就常駐呢個台灣啦，同埋外交官啦。 其實唔止添啊，你諗下， 甚至乎仲唔係仲要喺度即係推動緊，就係將台灣啦，即係參與聯合國嘅組織。 系啊， 系啦，然之后佢唔净止系净系美国支持，咁仲要系联合埋其他西方国家啦，咁去做呢样嘢。咁你见到其实美国嘅 containment policy 咧嘅围堵政策系未停过嘅。咁喂大佬，啲人都话啦，喂大佬，人哋一边话关你关税，一边又搵呢个美男去游台海，你留学都仲要走去死去美国替死咩？但是你咁样做嘅时候点呢、這个鸿门，就算你话鸿门宴都好，你不能不吃，因为大佬而家大陆嘅问题就真係好大镬。咁你而家戇鳩㗎嘛，你俾人哋睇穿晒，然之后你仲喺度玩呢限期前最后一刻嘅叫价。呢样嘢呢我哋真係未必好熟悉啦，但係如果大家仲记得呢，即係呢个亚视点解会执笠呢，亚视点解会执笠呢，你记得嗰时王晶呢，佢喺度系咁搵白武士㗎嘛。咁其中一个白武士差唔多到价啦，倾即系喺度嗌紧价啦，其实系，咁佢又系嗌到最后尾嗰刻咧，佢先反价，人哋唔 Q 数佢，就搞到亚视执笠咯。 即系其实曾几何时，你讲嗰个王维基嚟嘅， 王维基话买啊嘛， 系啊。 咁王维基话买又舐咗嘢之后就到第二个，记得系 哦，嗰个苏现金出嚟嗰、那个 系啊，嗰、那个你即系你戇鳩成咁啦，共产党就一招咁样样咯，佢就系好追中要就系 last minute 嘅时候，哇你即系你总之成全世界咧报道咗你话要买亚视嘅时候，即系呢啲嘢咧你俾人摆晒上台嘅时候，然之后先至同你反价，以前得噶。孔告峰咪话即系啊，佢话知道即系呢单嘢之后咧，有啲同事同佢讲，或者一啲即系消息人士同佢讲，以前系即系做过外好似奥巴马期间嘅官员嚟嘅，即系总之系以前做过白宫官员，都话其实呢啲嘢以前试过噶啦。喂，食水滋味啊！以前美国佬咧就即系俾你咧吃透咗啊！咁你特朗普咪又话喂，屌你俾人纵容得太耐，大佬你仲系玩呢招？年年都冇变过 嘅，唔系俾人吃透咗一个原因嘅、啊，政客佢哋咧系睇住自己嘅任期个选举 schedule 就走去同你倾噶嘛，咁、 嗯、 一发现喂越近选举，咁佢哋越需要越有个deal嗰阵时，咪嗱嗱临放弃， 因为未有人试过 walk out 噶嘛， 系啊， 但系而家特朗普话俾你听，原来 walk out 唔系咁大件事嘅啫，你能够自圆其说咪得咯，而你共产党俾人哋嘅印象就系一个扑街嚟，一无赖嚟噶嘛。 唔係啊，其實亦都係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大家要睇嘅，除咗 Donald Trump 之餘，你仲要睇翻，喂，彭定康以前都係咁樣嘅、 啊。 喂，你講緊立法會直通車 啊， 係咯，喂，大家都準備反台嘅話，喂，咁其實你要同大陸佬去丟咧，就發現真係非常之好丟啊！原來佢發現反台佢做大鑊過你。 啊，咁而今次咧，你抛人哋浪头啦，又喺度话啊，即系要反制美国，系嘛？必要时咧就不得不咧咁样样去，即系去反制啦咁样样。咁你同以前唔同噶、哦，嗱，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旧年咧话加第一轮关税同埋第二轮关税嘅时候咧，咁喺特朗普话加你500亿关税嘅时候咧，咁其实佢自己商务部一早已经做晒功课，就话拣你乜嘢货品嚟加嘅，记唔记得？即系然之后就话啦，你加嘅同一日，我就同你一齐加。咁但系今次嘅反制，佢系冇晒呢啲准备嘅、哦，佢系期望到最后一刻咧，揾阿留学咧，都系可以周旋得到。而家最后尾就周旋唔到啦。我谂就系连最后一刻啊，都拗到尽啦，就系想人哋就唔 Q 骚你咯。你用以前猜度奥巴马嘅方法嚟猜度特朗普，而特朗普呢一个人咧。最撚真就俾人哋算到盡嘅，而你習近平就以為自己算鳩盡人哋啊嘛。但你算到人哋咁盡嘅時候，你有冇實力嘅 back up 啫？你有冇籌碼 back up 你知一先得㗎。而家話俾人聽，你就係冇嘛，你根本上你冇反制嘅措施，你真係拋浪頭，係咪？ 咪即係最重要嗰樣嘢就係話，喂你。 因為你所有嘅美國總統都係想連任，啊、但你睇翻 Donald Trump 佢選舉嗰陣時，佢只不過係諗住報名參選嘅，走去再鬧嘅。鬧其他嗰啲咁嘅候選人嘅啫嘛，咁冇諗到玩下玩下自己做埋出嚟，咁反正佢都冇，即係一個無欲無求無欲則剛啊！ 佢一個貪玩嘅總統啊，其實佢自己本身以前咧，唔係話咩，即係做雕的藝術啦 ，art of the 雕啦，其實都講過嘅。其實佢就係其中一個做人宗旨咧，就係 have fun 啊！即係如果你所有嘢咧都計到咁盡咧，做到咁悶咧。咁佢就覺得唔好玩嘅，其實佢一人即係喂，點解你話佢破產咁多次啊？即係個人都咁 energetic 啊，幾多人喂？其實佢係為即係好 joyful 嘅人生嚟嘅，其實 係。即係個狀況咪就係咁樣咯，就無欲則剛，所以我先至可以同你玩到盡啊嘛。係 啊，即係咁，即係咁樣樣啊嘛。 即係如果當你係計算自己係要連任嗰陣時咧，喂，咁其實對劉鶴嚟講，喂，我真係準備除鞋噶啦，準備你踩我腳趾啊，講緊。 啊，就係咁解啫嘛。所以喂，其實講真。即係你習近平，即係當然啦，就係、是、其實你如果你真係反台嘅話，你搞唔掂自己國內經濟問題，就靠打仗，咁你揾台灣嚟出氣囉。咁所以而家啦，特朗普都算到嚟，咁所以而家你急速咁樣樣就去搞呢一個呢台灣再保證法，就常駐武軍係咪，即係去再武裝台灣咁樣樣。咁所以呢，其實你冇後路走，其實 而且熱戰呢一樣嘢越嚟越有可能，你諗下夾著個 timing 係乜嘢嘢？喂，林鄭月娥搞逃犯條例，你台灣就再搞再保證。 唔係，所以唔好話冇可能打仗啊！真係有可能打仗，因為習近平太 Q 蠢啦，真係 戰場仲可以喺香港添。 習近平太撚蠢啦，真係。如果你用理性解，你用理性角度去猜度佢嘅話，係冇可能得噶，因為冇人好似阿習近平咁撚蠢嘅，即係。蠢人一次之後呢，佢都係咁樣樣嘅，所以你話13億人民同佢搞抗柴意識，喂，呢一個係對於中國人一個最大侮辱嚟㗎嘛，呢個係 唔係咁，事實上又真係有抗柴意識呢一樣嘢，即係你諗下習近平嗰個水平，同埋即係你去你五一假期前後你去香港嗰度睇下嗰啲大媽水平，咁其實都已經抗柴咗㗎啦嘛，咁真係有㗎喎。 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喂，咁啊，多謝曬各位朋友啦，係嘛？阿土伯唔喺度，即係大家都咁幫襯嚇，即係頭先我哋見到，即係第頭先嗰節仲有人火金添啫 。我去到我就冇啦，嚇唔好意思。 好，多謝曬各位，OK，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